埋几个月，好似冬眠一样，将自己收埋，然后一切静止。最大不了就是自己同自己讲嘢。我而家就好似放喺厅嗰两个皮夹一样，将自己好多嘅嘢重新分配，要嗰啲就摆好准备带走。一切都要经过选择。呢种状态，我原本谂住一直会维持到我上飞机去美国嗰阵，但系开始拍广告嘅日子，我嘅生活就好似有啲电影同长加影短片一样，俾咗我一啲意外嘅新鲜感。 唔该唔该，嗰边嗰边嗰啲吓，系灯光唔该近啲吓，近啲啲。喂，阿雪啊，一阵咧我哋再剔多次吓，不过咧你头先搽护肤品嗰阵啊，块面要向个镜头多啲噃。正话咧温个带睇过噶啦，你都见啦，正话嘅效果唔系咁好啊，嗬。咧正话笑多咗啊，我唔要咁多吓 ，OK？ 明白噶啦，导演。 嗯，多谢你阿雪，我拍咁多 talent 啊，都系你最听话噶啦，有啲新女人蠢到只 dude 咁噶，好似攞个等上个头咁嘅。 你唔好咁讲啦，导演。其实我正话咧。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觉得自己很生硬。 都不是啊，不紧要 ,Never mind, 你做得这么好还要我做什么啊？有些对惯镜头一埋位就整那些什么东西，倾国倾城样，哎呀还拿你命的阴公，你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咦喂 ,Kelvin 来了 ,Kelvin,Kelvin。Kelvin, Kelvin 喂阿雪在那边啊。咦哎呀乜化到妆那么鬼淡的。 不要讲那么大声啦，人家觉得你娘的，我上个礼拜买给你那个粉底和那个唇膏呢，就是这些 style 的咯，现在整个世界都听着这些，还讲那么大声。 哎呀哎呀我不知道，哎不过是的，阿雪又怎同啊，都不用抛个身出来，已经有大广告等他拍了，不用什么炒口粉啊，哎又是的。 喂讲真啦，你会不会妒忌或者恨的？ 会，梗系会啦。啊，都唔知点解咧，可能我同阿雪个星座夹啊。我咧唔知点解我唔会做啲对佢唔好嘅嘢噶。 咁我咧？ 吓？唉，讲你啊，嘥气啦！你都窄界嘅，我查过几本书噶啦，一啲咧就话你系双子座，一啲又话你系金牛座，所以一个咧就好夹我，另一个咧就唔啱我嘅。你话 啊？喂，咁而家唔好咩？ 唔好讲啦，唉，唔系我又喊噶啦。 喂，啲灯打好晒啦，随时可以开嚟得。 点解雪啊？是不是很累啊？ 是啊，真的很累啊，我怕黑眼圈呢走出来的时候，第日搞到没人肯买这只护肤品就惨了。 嘿，傻啦，你今天的妆化得很正啊。 多谢你啊。喂，我埋位了。虽然 由台北飞回香港只是个几钟头，但我觉得好像很久那样，又或者因为我没有表，就更加感觉不到时间过了去。坐在机舱，望到相同的环境，闻到熟悉的气味，我又想起上一次跟 Cindy 回英国那阵，我是聚精会神玩着阿雪送给我一部游戏机，突然之间望到窗外边，原来已经到了香港。 阿芝， 我都叫你不要来了，我还要回公司的嘛。 我太久没见你嘛，挺好精神啊。我帮你车咗啲嘢翻屋企先啦。你几点要翻到公司啊？想唔想食啲嘢先啊？ 唔使啊，唔使啊。 咁我而家车你翻公司先啦。 你今日特登请假？ 哦，而家啲嘢冇咁赶， 你等我一阵啦，我喺俾个停车场费先啦。 冇见差唔多两个月，但一见到面，我哋嘅眼神都从未接触过。Cindy 行开咗一阵，我发觉佢改变咗啲打扮。以前佢最憎着牛仔裤，今日佢仲着多咗件牛仔褛添。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去改变，就等于成日都要学化妆、学做戏，无论几落力都好，都会有攰嘅时候。 睇住啊，你哋，哎呀，哎呀，死咯！边个俾条咁嘅裙你着噶吓？吓， Raymond 俾噶。 Raymond 啊，边个？哎呀，而家拍蓓蕾娇美颜润肤霜咩？整到佢咁靓，哎呀。 条裙系 Kevin 头先攞嚟噶，佢话嗰边嗰老细咧想话 image 咧好似日本嗰边嗰条拉咁 咯。咁啊似日本啊？哎呀，我唔理啊，你即刻帮我同阿雪换翻预咗嗰件啊吓。嗰、那个 Kevin 啊，闲事唔见佢咁勤力，呢排日日嚟夹嘢，自憎就依挺二打六噶啦。哎呀 ，sorry 阿雪，佢唔系你 boyfriend 啊嗬？ 唔系，梗系唔系啦。 喂，搵我啊？ 哎呀，千祈唔好讲人是非啊！喂，做乜整件咁嘅核突衫俾我啫？你哋啲乜嘢 taste 嚟噶吓？ 嗱 ，Elsa 同个客讲好话要改嘅。 哎呀，你个卸膊友啊！系嘅，今朝你唔会讲。哦，而家博赶时间就以为我唔会嘈你啦，系咪啊吓？ OK， 我知道你紧张，但系个客咧有权 final say 噶嘛。 哦，你做人冇 vision 嘅。哎呀，阿雪，你仲未换衫噶嗬？ 未啊。 好彩咋，悭你行一转啊！我哋埋位啊，一个唔觉意咧就将你变咗去卖啲师奶护肤品啊。 唔紧要啦，有啲嘢唔系睇结果嘅，尽咗力咪得咯。 哈，我就系中你讲呢句，有啲人性啊嗬。You make me think of somebody。 系吗？ He's really a nice guy. 你好朋友嚟噶？ 唔系，哎呀，佢嘅名，哎呀，我其实都唔系好记得啦。又系好似你咁咧，好偶然咁同佢合作过一次咁大把咯。哈，叫咩名咧 ？Raymond 啊，吓、Raymond， 咩事啊？咩事？ 阿哲嘅全名叫咩话？ 夏崇哲咯。 哎呀，系啊，系啊，有机会咧，我一定要介绍你俾佢识噶。阿雪，做咩你？阿雪， 吓，冇嘢。 个样咁古怪嘅你吓、 觉得间屋舒唔舒服啊？ 嗯，几好啊！ 我办事效率算高啦啩？ 我真系冇谂过你会咁快嘅、一翻公司就叫我嚟睇楼啦。 哎呀，上次啊，我喺台湾一翻嚟，落机就即刻同你放晒声气啦。你知唔知啊？最初谂住，唉，好啦，搵埋个衰嘢陪我一齐睇屋啦。佢居然以为我暗示要佢同我结婚啊！我一睇到佢嗰副面口啊，我知啊，实系要稳定第二个啦。唉，唔好讲呢只。嗱，你睇呢度，我最满意咧呢个厕所啊，够晒大啊。 咁咩事啊？ 嗯？ 搵嗰个，你唔惊嘅咩？ 唉，都预咗冇啦，仲使乜惊啊？如果揽住个男人就等于有爱情嘅，咁就唔会有咁多无聊女人打电话去电台啦。喂喂喂，嗱，你唔使借啲意嚟咁问我啊，我同 Cindy 谂啲嘢咧完全唔同噶。你留翻啲心机，同佢讲你要搬出嚟仲好啦。 如果阿 Cliff 突然之间问你 新安一下，咁你会点咧？ 而家八级地震咧，突然都讲到出口啦。啊，照计讲之前啊，都已经 sense 到啦嘛，仲使唔使开到口先知有事啊？嗱嗱嗱嗱，呢度咧两只玻璃柜，上手业主啊唔舍得掉就登留翻俾你噶。嗱，系啱咧，好快啲签租约啦。 签约？要签约嘅咩？ 哎呀，夏生，你唔好咁天真啦，醒啲啦！ 你从来都未搞过啲嘢噶嘛？ 你真系太容易激发起啲女人嘅母性啦！ 咁几时要签埋其他啲约啊？ 就听日啦，嗱，听日翻公司我帮你搞掂佢啦。你有 check book 噶？使唔使我同你开埋啊？ 我冇啊，我谂你要帮我开啦。 啊，你都得噶啦！ 有咩事啊？女人系咪好中意搞埋啲咁嘅嘢嘅啫？ 哎呀，好心理啦，唔好旨意啊，靠我把口去讲你自己嘅答案。仲有啊，唔好话系我帮你搵屋噶，我费事 Cindy 啊走嚟饿我啊。 点解你个个都好似唔好喜欢佢咁嘅？ 因为喺成个世界入面啊，佢净系中意你一个噶咋，所以话咧呢啲嘢好平等噶。 我送你啊！ 唔使啦，我自己搭的士得啦。 唔紧要啊，横掂有车啫嘛。 好啊，唔该你。 唔使。 Raymond 啊，你记住提嗰个 Simi 准时嚟 set 头啊吓，佢一迟到我冇命噶啦，记唔记得啊？而家我个 schedule 吞晒噶啦。 OK。 Sorry 啊，导演，都系我衰啦。 你知道就好啦，剔咗几十次啦都唔得。不过最衰系见到你，啲火硬系唔起嘅，成班核突佬话我偏心你啊。 我听日一定会好啲噶啦。 唔该你早啲瞓啦吓，咪有黑眼圈搭喺对眼度咧，我就死俾你睇啦。 我会噶啦。 好啦，翻嚟瞓啦， 拜拜。 我送你走先啦。 哎呀，而家我唔辛苦嘅，送阿雪又唔送我，咩居心啊你吓？ 好，喂，我一阵咧翻转头接你。 呢度啲大闸闩埋噶啦，睇怕你都未翻啊！咁好死，阿雪啊，你小心啊，有人起痰啊！ 喂 ，Eddie， 你噏乜嘢啊？ 讲下笑得唔得啊？ 阿雪啊，我哋行啦，你有冇呢个袋啊？ 唔使啦，我自己拎啦。 嚟啦，唔好客气啦。 真系唔使咧。 是但啦，诶，架车摆嗰边啫嘛，诶，喂，其实你今日表现好好啊。不过呢 ,Eddie 份人好奄尖嘅，唔鬼使理佢嘅。 我觉得自己做得好差。 你要求真係高。 我自己知自己事嘅，我又唔係学你做俾个客睇。 嗰个阿哲呢係咪你 boyfriend 啊？ 你点解咁问嘅？ 我冇，我见 Eddie 呢正话一提起佢呢，你已经唔系好好状态啦，所以我谂佢应该系你男朋友啊。嗰只 Sam 佢哋都有提过下嘅。 我都系自己搭车走 啊。喂 ，sorry 啊，我谂我太多口吓。 唔系，系我太攰啫，唔想谂太多嘢啫。 OK， 我唔出声，等你静下好冇？唔烦你 ，OK。都见到我的车落。 咁好啦，麻烦你啊。 OK， 咁我带架车出嚟先好唔 好？我谂我真系太攰啊，我系唔应该喺 Kelvin 面前发猛整。其实我真系好冇用，一听到导演竟然话我同阿哲嘅性格好似嗰阵。我差啲想喊，突然之间好似好多嘢都话俾我听，阿哲系同你好好噶，阿哲同你好似噶，阿哲系应该同你一齐噶，一切都讲到真嘅一样，但事实我哋两个都摆错咗时间，摆错晒空间。 从前那是友情，拿来当做爱情，偏赞落墨片段。从前错认了人，拿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伤，世上并无梦里人。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停莫等，便曾遗落那声音。是你吗？轻轻远远荡入来，入我梦，是我好吗？敢放信这一趟，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 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郭富城是阿哲，彭玲是阿雪，李慧敏是乐霞，黄伟文是阿 Sam， 编剧邓建明，主题曲音乐创作罗尔、蔡德才，填词周丽茂、何秀平、郭启华，制作张文，监制何丽莲。恋爱二分一今晚就揭到这一页，我们明晚再继续这本未完的小说。